好欢迎我搭餐呢度，系依集咧夹硬 cut 出嚟嘅。暗天堂法务部传说 最嘅嘅更，因为佢更新咗一个新传说，所以我哋好似之前好似冇讲过，即系大家成日都会偶不然会提到佢嘅法务部传说。咁我哋今次就随意挑啲大家啲比较有印象嘅。 咁啊，讲最新嗰单先啦， 先讲紧最 就巴里卡事件。 即係呢單其實都拖咗幾年咯，我 冇兩三年到啦，因為我之前都講過嘅就係、是、你其實喺日本都見過嘅就係、是、有啲咧就著曬 Mario Kart 嘅 cosplay 衫，就喺街路上面揸住啲卡車就招搖過市。一直以來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肯定唔關任天堂事，但就有啲就是、一直都奇怪就係點解任天堂唔出聲咧？因為其實你咁係雖然話係灰色地帶，但係你咁其實任天堂係有權出聲，因為你。颇为明显地暗系利用暗 Mario Kart 嗰个招牌去搵钱啊嘛， 咁啊，而且佢就懒系点讲啊，懒系嘢咁佢系点讲？佢个车上面就写住呢个唔系 Mario Kart， 佢类似写嗰啲类似乜嘢嘅，嗰次系俾人告嗰阵时啊，即系佢就之前已经去过，佢已经系最开始系告过。2017年開始嘅，嗰時係有告過任天堂係告過佢嘅，咁啊贏咗噶啦呢個 Mario。咁啊，但係就佢就抗議佢 Mario Kart 嗰邊即係老實講，我覺得佢個名都好靚啊嘛，佢係 Mario Kart， 即係 M A R I C A R。咁啊，佢就要啦咁啊。咁啊，結果2018年咧，老人咪再試過，再做過一次，咁啊，然後不服上訴，咁啊，再最近咧就終審判決就呢、上次就要佢賠1000万英镑，其實老實講，1000万英镑真係象徵式賠償嚟，老實講，咁啊，今次咧佢因為佢不服上訴，俾人再告第二次的時候咧，咁啊，結果賠咗。再個賠償金額變咗5000万嘅，咁啊一方面就有少少懲罰性啦，第二就係個隨住時間佢個時間滾都越長， 仲有 個損失越大啊嘛。 包唔包埋律師費嗰啲咁嘅嘢啊？即係堂費依嘢應該都係，如果你走上訴嘅話，你輸咗話你要揞咗佢啊嘛依啲嘢。 我相信係個5000万嘢入邊嘅一部分嚟噶啦，咁所以任天堂應該唔算好賺嘅其實。佢養咁多律師，搞打咁多官司，都係5000万。5000万英镑，老實講，你折翻嗰個咪幾廿萬啫嘛，係咪啊？有百應該啊幾廿萬，幾廿萬港幣，即係算咪應該100几万啦。咁算係咩啫？唔算係咩錢啊？老實講，即係佢真係為啖氣，因為佢真係都幾懶係自己啲咧。即係譬如話啲以為打條馬賽克就唔算侵犯版權啦。 嗰呢啲車出咗交通意外，佢哋隨時有機會被人告上身，係有機 會， 係佢都會有機會被人告上身。 佢唔會俾人告上身。 唔係，就係、是、有講過兩樣嘢都係有睇，即係睇過啲人講過，睇咗啲新聞講過，係佢哋都有呢個疑慮。當然最重要都係風評影響佢哋整間公司嘢，但係其實呢件嘢本來已經喺交通法例上已經一個問題，咁所以佢喺各方面都一定會或者一定要出嚟告呢間嘢嘅。 間濕交公司本身有交通法問題就係佢嘅問題，就並不關任天堂事。呢個佢任天堂告佢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加入口臭串，其實幾臭串下噶，真係以為個名改少少，個樣唔太似，改喐個少少就唔算抄襲啲大陸式嘅唔抄襲啦。咁然後佢仲要係好撚串咁樣喺上面話呢個唔係 Mario Kart。咁但係老實講啦，你明眼一望，你淨係啱啱我噏佢個名的時候。 但 我已經噏錯咗一次啦。 嗱，唔好講名啦。你如果喺日本入面，即係我呢啲係遊客啊，有時經過涉谷啊，都會見到嘅。佢畫到咁程度，一睇你知道，除非你完全唔知嘅嘢，但問題你只要知道呢只 game， 你一睇就認得係畫緊咩嘢。你唔係話改個名就可以呃到人嘅大佬。 因為以前咧，好似東莞定邊度啊，嗰啲小型賽車啊， 係有造成咁嘅款嘅，差好相似，差唔多咁嘅款。但嗰陣時連 Mario Kart 都未有㗎，即係我細個的時候 ，Mario Kart 仲未出世的時候，就已經有呢種卡丁車嘅存在㗎啦。呢種小型嗰陣時叫小型賽車啦，我哋香港嗰啲叫好似東莞定常平啊，我唔記得邊度啊，即係喺啲唔係深圳嘅深圳附近呢啲啊。 澳門都有㗎， 澳門嗰只叫小型賽車，再大部啲嘅，冇咁 Q 嘅。即係喺東莞定常平嗰啲廣州城市入面有幾個賽車場好出名嘅嗰陣時，好細個嗰陣時咧，咩即係嗰啲仲係講呢個碧桂園仲啱啱出現嗰陣時啊，嗰個年代啊，之後嚟寫啊，總之嗰個年代喺度個樣都係卡丁車咁嘅款嘅，即係嗰啲咧就唔會俾人，即係我覺得就算老任都唔會走去告佢嘅，因為佢做得太臭處。 因為佢最麻煩就係咩一。你在人家的主場梗是東京，如果你說在中國嘿山高皇帝遠，質薄不多 錢 都好啦，但你東京還在涉谷，全球所有人都人山人海地方，你日日在那裡扯來扯去， 還有很多影射室的東西，你的樣子又像你部車的樣子都算了，你又得閒無事安排一 些 cosplay 去搞，你然後你的公司名又要叫 Marley Car， 喂老實說你话听你话听呢个名字你唔系食 Mario Kart 嘅豆腐乜 Q 都得，系咪咁话先？即系唔系我帮老任，咁结果就系老任就用咗三年时间告到个甩裤，系咪到甩裤嘅？就系、是、告 总之，因为好其实都唔想好用力告佢，以为真，以老任嘅应该讲以为大公司嘅法律部嗰种做法，即系佢法律团队嘅做法咧。如果真的要告到你死的话他做出但他不但以这个价值1000万日元这个数目来讲。 小情大戒啦老实说。 是这样的叫我是这样象征式做啊你收你不要玩那么串啊大家。因为日本人其实真的日本人呢做生意呢他尽可能都避免用法律的。即是除非你辣着他即是好像白猫那样辣勾着了他。那呢就没得讲但只要你不是真的觉得很离谱的话即系大家都你系算啦，好嚟好去啦，我而家就咁交个场，个场已经唔系旺噶啦，你要交咁串，大家冇法开回事啦。 虽然啦，啱啱你讲成日讲最强传说更新啦，其实老实讲呢、這个系冇更刷新，佢冇刷新佢任何记录嘅，因为对方公司细，点讲啊？版权个成件事都系对错都系倾向咗任天堂嗰边。而且亦都冇啲咩轉折啊，剩嘅。其實一路成件事，我諗明眼人你唔係盲撚咗嘅，你走去判，你都會判任天堂贏嘅。即係佢哋嗰啲冇啲扭轉勝敗嘅。我哋開始，我哋要講翻啲舊史，我哋有啲點講啊？即係扭轉勝敗級，即係講緊係你。就咁睇排頭啊！你成日都講話，哦，你 Samsung 又告 Apple， 因為嗱，依其實最 驚你會睇大家啲排頭如何噶嘛？ 唔係，其實最驚其實先剛講啦，發入天堂發布傳說咧，最經典一直咧就係、是、就係 King Kong 事件， 應該好多年啦，前 最老最依係最依係第一次 楊奇作係咪第一作我唔知道，但最少係楊奇作 成名作 一戰成名啊！好似 真係一戰成名， 因為美國嘅電影公司拍 King Kong 嗰間就告入天堂 Donkey King 話佢抄襲。咁咧，本來因為講真係入美國大電影公司嗰個規模咁啲，告美日本一日本遊戲公司， 講清楚啲，對方係環球影業， 係啦， 係你識嗰個環球影業， 係啦，嗰間大佬阿媽都唔認得嗰間環球，咁咧就走去告任天堂，而嗰時任天堂唔係而家嗰個級數嘅，係即係佢紅白啊嘛，紅白機嘅時候都未咧，好似。 五百幾 年代啊，佢唔用喺仲系日本遊戲公司啫嘛。 等先啦 ，Donkey Kong 其實喺紅白機出之前已經有出。 1982年告嘅紅白機出咗啦、 哦。但問題就嗰時候任天堂仲唔係話去到而家去。 啱啱第一次做暴發户嗰陣時候。 開始啊，即係叫做在日本小公司啫嘛。 係佢之前 正式轉型成。 但問題佢未去到叫做咩？你冇比啊！你同環球係完全天與地 嘅。就算呢一刻 都係冇得比 啦。呢一刻環球大緊過佢啦。 但係問題就係喺嗰個年代之前咩？根本就一人一個一間山寨廠對住對一間跨國企業， 因為我哋當年都講緊間公司大細係好影響呢類咁嘅官司嘅勝率咁樣。 而且亦啊，又話就係環球嗰種咩美國嘅跨，有以美國人打官司嗰種高手嚟講，佢壓過嚟根本醒人嘅。 而且第一對面係收羅場，即係官司收羅場嘅美國，入邊仲要係擅長打官司 嘅行業嚟嘅，因為影業你呢啲嘢好容易觸及版權噶嘛。係 啊，但係 佢哋嘅團體好明顯。 簡單嚟講，佢哋都係無寶不落，冇真正實冇贏嘅可能性。佢或者甚至五波佢都唔會出手啊。 勝率啊，係直情係佢個對手嘅強弱本身就夠強，即係嗰啲律師團體本身就夠強。最慘係建嘢都好明顯係傾向環球影業嗰邊嘅，因為講緊係1978年嘅King，唔係1976年嘅King Kong拍咗部King Kong出嚟，就喺個大廈頂嗰度砰砰砰砰嗰套啊。咁跟住你又整隻砰砰砰砰嘅King Kong出嚟，咁啊走去又叫做當King Kong，加個 DO， 即係冇個名多咗個當字落去，咁就個名又似。嗰隻星星又有一嬌模樣，又係頂樓度喺度平平平平。 好啦，咁又但係咧，當時全世界認為就係你點同佢打鬥啫？但係任天堂竟然就咩咧？打贏咗。 即係呢個竟然喺呢個資金、團隊經驗實力同呢、這個客觀形勢，係指客觀呢個事實啦，侵權事實。咁都咁不利嘅狀況之下，一嘢扭轉咗佢。 因為佢任天堂，我記得冇講。 咩最後判決係點先？ 我知道咧，資料就話任天堂咬住一點就係話，你嗰個電影版權，我係遊戲版權，我唔係拍電影，你冇理由干涉我做乜？跟住就反咬佢話：喂，你一隻侵犯我版權啫，你加去毀謗我話我抄你。即係因為嗰陣就係、當時我唔記得，因為嗰時冇而家咁快。而家就咩？你買咗個版權咧，就乜嘢遊戲 K 卡嘢？但係嗰時遊戲啱開始啊嘛。未有人想到遊戲版權呢樣，即係動電影可以嘅版權可以接到遊戲嗰度啊嘛！ 嚇，而且未完嘅，即係而咁樣已經好勁噶啦！老實講，我哋大家已經係夠前傳星期啊，因為佢仲反告咗，因為環球影業係出咗隻叫做金剛嘅遊戲機，佢係告咗。 咁啲人翻嚟告佢抄襲《青光之兄》，依下先狼啊嘛！因為 最後係。屈咗佢赔5800万美金出嚟，80年代嘅5800万美金啊！ 天文数字嚟嘅， 黐捻线嘅一间咁细嘅公司可以玩，可以反 嗱。首先我想问翻，其实佢美国告嗰阵时系告喺日本告定系告美？喺美国公司上法庭告。 應該是美國法院，因為我印象中應該是美國的，因為如果你 美國法院， 美國法院，因為其實一個問題就是當時咧，如果而家嘅唔同啦，而家你申請一個肖像權就乜嘢來源，但係嗰陣遊戲啱開始，大家仲未對遊戲有一個遊戲 嘅。我覺得真正最大令人驚奇嘅就係因為佢係喺人哋主場度打贏人哋， 因為佢最緊要搞咗一點就是你本身申請個版權。冇包遊戲啊！佢咬住呢點啊嘛！ 你話人哋主場啦，我覺得老實講，如果呢單官司日本打咧，入邊同應該輸咗。 係， 但係啊，因為日本人好睇，日本人好睇樣咧，就係睇大公司㗎。但 係唔止睇公司， 佢係規矩還規矩，即係佢唔會同你算死錯，還手之刑，佢唔會同你拗呢啲嘢嘅。你話好明顯你錯，講完。 但喺美國咧就佢壓，仲要逐 個字。係啦，美國反而真係同你逐個字同你執。 因為呢一單嘢就係、是、最緊要係佢咬死點就係、是。當時未有人想到遊戲版由呢個 拉，係應該係話佢之前簽嘅版權冇包括遊戲。 唔係呢個係後邊嘅呢單嘢係講緊乜嘢咧？係因為佢哋發現咗喺之前曾環球唯一獲得金剛嘅版權咧，就曾經喺法院就將佢變成呢個公眾財，令到人人都可以用金剛呢個名字去做嘢嘅。即係等於有啲似迪士尼嗰種啦，即係佢走去用，即係佢用公眾財佢去拍，咁啊梗係冇問題咯。咁佢首先就佢係令到個金剛呢個名字入咗公共財，所以佢環球影業先可攞嚟拍嘅，因為佢金剛個故仔本來就不是佢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好似因為冇記錯，金剛其實喺佢之前唔知再早幾十年一二幾年定係嘅一本小説嚟噶嘛，我記得。 因為最緊要就係一點重點就係、是，如果你話任天堂拍到戲《Donkey King》，咁就可以拗啦。因為你係電影啊嘛，但 係唔止啊，係因為嗰件嘢本身就已經入咗公眾財， 咁你任何一個人，包括環球影業，你拍咗啫，唔代表你即係可能公共財就係你用得，我用得啊嘛。咁你拍得時，我都拍得嘅啫。 即 係打波咁解。 簡單講，即係嗰個嗰啲小説，即係講而家《西遊記》嗰啲嘢， 我 幾十年之後冇咗個意思啊。 因為我聽咗嗰、那個，因為我收到、那個，我睇到嗰啲資料咧，就係講佢成日咬住佢冇電遊戲版權。 啊，唔係呢個係後邊另一單嘢先咬住嘅。佢係邊？佢嗰度佢後邊。反咬到環球影業一口啊！就因為你隻遊戲同我隻遊戲一模一樣，個玩法啊，即係個玩法模式啊，嗰啲嘢。 哦，依樣嘢就冇得講啦，依樣就 即係你睇一樣就睇就知啦。佢掌上機，所以係液晶顯示， 即係嗰種嘢啫嘛，嗰年代。 但係都係，但係嗰樣就係嘅做法，又係個主角爬梯上去，又係個上面嘅星星掟嘢落嚟。即係呢啲嘢咧，又係你要拗你入到啦。又不是很出奇的，如果只是有一隻 game 和 game 之间的比较。 不过应该讲就是那个年代对游戏的官司其实就大家都没熟。大家其实都没大家都摸緊石头过河的时候，你压比任何人压 发现到这个漏洞，就压反应我一旦。这件事真的，这件事其实是大家估是估不到是任何人 会搞定环球的，因为大家当时应该讲就是 或者咁講啦，其實嗰陣時對公共財呢、這個，尤其是日本， 佢 主要係因為嗰陣時講緊係五十年就公共財啊嘛。其實金剛個電影嗰陣時就啱啱好係入咗公共財，啱、 哦、 啱入咗，所以佢先唔使俾人告啫嘛。如果唔係個原作者可以個原作者， 即係就係最簡單就係而家你喺亞馬遜度免費啊，免費就係、是。下載太宰治嘅小説全集，因為佢過咗五十年啦。 其實個荒謬程度就係講緊乜嘢咧？就係、是、有啲似呢個迪士尼拍花木蘭，跟住人哋拍花木蘭，迪士尼走去告佢，唔一定花木蘭嘅，好似唔係花木蘭，我唔記得邊套《獅子王》好似係 《獅子王》 小白獅啊嘛，報小白獅啊嘛， 你本身你都係抄人嘅，即係然後你就話呢個你用嘅時候就係公共財，人哋用的時候就係你嘅財，即係而家其實環球係犯咗呢個問題嘅。 點解咁似某間貓嘅公司咁樣嘅？ 第二單你話個遊戲冇遊戲版，仲有個咧，其實係 Sega。 哦， 即係呢個佢同縮手嗰、那個，咁啊呢個第二單又係一個非常厲害嘅例子。不過對手就點話旗鼓相當啲啦。其實嗰陣時嘅 嗰陣時 Sega 大啲 ，Sega 大啲， 因為 Sega 大啲，但係都 少少啫，少少嘅啫。 同個量級啦，最少大家同 級啦，即係唔會話去到頭先嗰種叫做咩高即係完全 完全打哥利亞個人。 但今次真係完全係同級啦。 依家肉同級對手大咗少少，大家都係羽量級，即係不過大家人哋重幫你少少咁解啫，應該係呢個程度啦。咁啊，佢講緊話緊嘅呢個就係呢個俄羅斯方塊。 哦 ，Tetris， 因為 Tetris 依單嘢好有名嘅。 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好雖然不完全係法務上面嘅嘢啦，但係佢最終拗贏嗰下個關鍵嗰下係法務部嚟嘅。咁就佢係講緊當年呢、這個大家知啦，橫井佢出咗隻 game 波嗰陣時就要揾隻 game 做殺手級遊戲啦。 至於俄羅斯方塊，即確係殺手級啦。 佢就發佢覺得哇，俄羅斯方塊呢隻真係 殺手中殺手嚟㗎 ，fit 到漏油啊！即係咁話，又可以無限玩手機，又簡單易上手，隨時可以停。咁啊，但係又有挑戰性，即 係嚇。依遊戲啲嗱，即係查下講，依遊戲殺手到咩程度就係、是。连我老豆都玩嘅，曾经玩到癫晒嘅。去到就 等先啦，你香港嗰个时代冇人唔知啊嘛。讲真， 如果有一个讲法就系，如果你话你只要一人只玩嗰只电视游戏，而呢只游戏好可能就 Tetris 噶啦，去到呢程度嘅。 我阿妈玩嘅第一只游戏都系佢， 咪就 系咯。后屘佢改玩咗 Dota Mario。但都是俄羅斯的變種嚟，俄羅斯方塊的變種嚟嘅啫。 所以當時呢遊戲真係叫做係 Game Boy， 真係名副其實，真係殺手級遊戲。 同埋佢嘅最終銷量啦嚇，係3000万隻，受限於當時嘅通路同普及路，即係呢個係好長時間係全世界最好賣嘅遊戲，直到俾呢個 Pokemon 打破為止。佢都係全世界銷量最高嘅遊戲，直到被 Pokemon 打破為止，都係任天堂自己。好啦，咁咁啊只 game 我哋講俾啲 唔係好後生，唔係好老嘅人聽啊，因為呢啲當年啲傳說嚟嘅。而家你可能覺得林天堂唔係印度覺得俄羅斯方法好普通嘢啫嚟嘅， 係 當年係好勁，真係一個好殺手級，即係講緊任天堂可以唔使冧啊！即係講唔係誇張㗎，因為講緊任天堂好長一段時間靠手提遊戲機去撐住㗎嘛。 唔係冇咁遠啦，其實就算而家 Terrace 啊。Terrace 99啊，喺前面啊都係你班友都瘋狂玩啦、啊 嗯。我講緊係決定性嘅，因為如果當年冇呢隻嘢，可能 Game Boy 同呢、這個Game Gear 或者係呢個 Zero Pocket 之類嘅機，可能會係平翻天下，或者係戰國群雄，甚至任天堂會輸咗。咁嘅情況之下，任天堂真係會佢會隨住遊戲家用機嘅輸，佢要承間接咗㗎。是啊，可能如果當年佢搶唔到呢隻 game 咧，個骨牌效應真係可以係合理地可以推斷到佢可能會從此冇咗任天堂。 不過任天堂有一樣嘢好，依樣嘢題外話就係、是、佢其實喺方面幾好運嘅。佢每一次咧喺絕體絕命，即係叫做咩想死絕體絕命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會含血大翻身嘅喎，跟住爆翻起喎。 係當年講任天堂嗰只大哥啦，好嘛？ 好啦， 講翻任天堂。 講翻依樣嘢先啦。 咁佢覺得呢隻好正，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佢慢咗人一步。佢先同咗，因為呢只嘢係呢個 俄羅斯一個科學家開發出嚟嘅。 係啊，呢、這個佢要同呢個俄羅斯嘅啲科學局定數學局啊， 應該嗰時仲蘇聯某個 蘇聯嘅， 係蘇聯嗰啲官方嗰啲機構去討論商討版權嘅。 咁佢要同啊，但係佢其實已經先賣一部賣咗俾 Sega 噶啦，個版權已經同 Kia 傾好咗噶啦，所以咁啊，佢就。會不會變成就會是先嚟的 Sega， 結果論咧就係、是、結果佢就係先嚟傾好咗合約的 Sega， 不但只喪失咗佢個版權，而且仲要將佢已經生產好未發售的帶要全數銷毀，因為佢唔賣得。即係呢個 Sega 同呢個老任結下梁子嘅第一單案就係因為咁樣嚟，即係。 嗱，讲翻讲下详情得唔得啊？ 嗯， 血哥系点呢单嘢？ 即系好简单， 争拗位同埋，即系点解要对簿公堂啊？ 啊，就系、是、其实个对簿公堂就系、是到底呢、這个Sega 有冇呢个版权？ 独家拥有呢个 系独家拥有权，然后发现咧，同 Sega 签约嗰个合约咧，我唔知佢点样拗翻嚟啦吓，因为呢啲嘢正常系唔会流出嚟嘅。但係佢呢個啲商業間諜啊嗰啲抽翻嚟啦，跟住攞到嘅情況就係、是、佢 Sega 同佢傾嘅版權係基於呢個 IBM PC 架構嘅版權，淨係 for 電腦用，而並不能用於呢個家用機嘅，所以佢 MD 版嘅俄羅斯方法要全數銷毀，佢只能出 PC 版。 依個係真係又係佢真係，所以真係。因為佢最緊就係佢 簽約嗰條友拎佢打靶啦， 好多執。其實講真，喺個年代咧，呢啲咁嘅嘢咧，其實都真係搏唔到角嘅，真係。 主要係因為嗰陣時嘅蘇聯正值解體時間， 解得前後啦， 前後啦。 所以其實第一佢哋立立亂，啲版權都係立立亂， 係啊， 啲版權所在立立亂，邊個簽約，邊個簽咗俾乜嘢都唔明。而呢個簽俾佢嗰個，以為佢擁有所有嘅版權。 佢可能誤解咗， 因為佢係收購翻嚟嘅，其實都係佢唔係個咩俄羅斯科研局之類咁嘅嘢嘅機構，唔係佢研發嘅，佢都係叫做咩啊，笠咗個版權翻嚟嘅啫。咁佢以為佢有，所以就佢賣咗個全權，所以佢以為 佢賣咗自己嗰個全權 版權俾佢，但係結果其實佢只係賣咗一部，佢只係有一部擁有部分嘅版權。甚至並不是他以為所能夠賣的家用機版權，結果就是被任天堂某部發現這件事，就是美國那個叫什麼湯川啊，當時美國任天堂 的 CEO 啊，即是高老人的女婿啊，死了，突然給他個名字，不好意思，他就去過去蘇聯那邊簽約，就簽了個最佢即係指出佢個版權無效之後，咁跟手就直接將個同佢講 ，OK， 我而家傾翻個真真正正嘅全部版全權版權，我而家同你賣掉咗佢。 咁佢就買 Q 咗佢，然後就生產咗出嚟。所以往後所有俄羅斯方塊嘅嘢，你會你仲會見到嗰、那個咩國家科研局喺度噶，但係所有發行權都喺曬度，喺曬老人度啦。 誒，補充一點啊，而家Terrace 嘅版權咧係一間俄羅斯公司，俄羅斯方塊公司 Terrace Company 嘅版權嘅，咁你同佢講授權，佢批俾你。因為而家其實好多 Terrace 遊戲噶嘛。咁呢單嘢就結果就因為俾有老人掘到依個漏洞，就 KO 咗 KO 咗 Sega。 即係老實講 ，C 你話老你話此消彼長，如果當年俾 Sega 攞咗俄羅斯方塊，真係可能 Game Gear 一統手機江湖。咁然後 Pokemon 亦都無從出世，然後 Game Boy 就會收咗皮。我呢個骨牌效應真係唔係老吹噶。唔係就咁滑波俾你噶，佢真係可能 因為而家即係好簡單，而家人好比難以理解就係 Terras 嗰個影響力咧，大到係咩啊？邊個當時邊個擁有啲遊戲話咧？你差唔多叫做稱霸咁滯。 唔係啦，我講翻香港嗰陣時係點咧？香港喺出咗 Game Boy 之後，係有一大產，我唔知佢有冇版權嘅，係成部手機即係手提遊戲，仍係得 Terras 嘅，都賣到成個城市。呢本係基本上係有十幾款呢啲添啊，淨係一隻遊戲嘅，淨係 Terras 遊戲嘅。 冇咁遠啦，頭先我講啦，而家 Switch 咧，如果你申請佢嗰個會員咧，佢送你免費 Terras 玩噶嘛 ，Terras 99。淨係嗰個有啲人已經一直回票價啦。 仲有不過嗱，呢、這個你啱啱講呢個，我就順便睇一睇啦。其實點解呢？因為咧，老友呢方面就佢冇辦法揸住，因為咧，後屘我唔記得邊度嘅判決嚟嘅，因為俄羅斯方塊屬於一個純粹的數學遊戲，即係我好難解釋什麼叫純粹的數學遊戲，你自己翻去 Google 啦。但總之簡單講就係咧，游水打波嚟嘅。你想到人家都應該要想到，即是一個他最後呢，他是將這種形式的遊玩形式視為一種公眾財，即是說你不可以將這個打橫捲軸式向前一路走一路跳打攻擊敵人這個玩法去申請專利，那就變成了呢，你只要不是跟俄羅斯方塊完全一模一樣，你就並不侵犯， 即是你不，總之你不要說四塊磚七個人之後就得㗎啦。 你唔一定係淨係四塊磚，你只要話哦，我四塊磚之後可能你啱啱啊，先啱講嗰種咧，我細個都有玩，因為嗰只覺得好玩啲啦。佢有五塊磚嘅，佢有五塊磚，有四塊磚，有三塊磚，有兩塊磚，有一塊磚。佢一塊磚就仲要穿牆嘅，你可以穿去任何一個地方。 唔係最簡單就係類似嘅，所如果淨係落下型砌線嘅遊，即係砌平型嘅遊戲嘅話咧，唔可申請專利。但係如果四塊磚，又是咁樣砌啦，就有就 唔係啦，即係調翻轉四塊磚向上飛嘅，飄上天嘅就調翻轉，你冇人呢啲得啦。 咁樣唔得， 咁都唔得， 咁樣都係試埋一樣。但係你有四塊磚，有五塊磚就已經唔 是 為。 即係話你 move 配用又已經。 唔係，即係所謂嘅類似性嘅多少。 係啦， 係要一模一樣你先會觸犯到嘅。所以點解後屘就有嘅？但問題就係當年Sega 已經係輸撚咗呢個，佢再走去出嗰陣時咧，就有可能會食官司啊乜乜七七。 冇再攋一次話啦，環球 啲。咁啊，呢個就係Sega 唔係呢個老任法務部傳説兩大早年嘅兩大。 唔係應該話呢兩次事件，一般表面上睇嗰個情況就係、是老任嘅牌面係輸嘅， 但都比唔到嘛。你睇下佢玩咗兩樣嘢嘛，第一次就係一個公眾財，第二次係咩？你冇嘅，你遊戲冇遊戲，你遊戲 咩？你係簽錯咗約， 簽錯咗 約。第一個係你自己根本冇正式版權，第二個係你根本就簽錯約，兩樣嘢。 仲有一單咧就。不可以叫任天堂輸咗啊！我講嘅係Pokemon 嗰單，Pokemon 告人啊， 同人字 告同人字嗰單嘢。 哦，因為其實唔係一樣就係Pokemon 其實嚴格嚟講，Pokemon 其實係甚至算唔算任天堂公司咧？佢算唔算係？ 係，即係佢喂，任天堂公司有六個大股東，其中有兩個係佢嚟噶嘛。 哦， 咁佢就控告呢個 Pokemon 同人，因為佢其實佢講過噶，出台人冇問題。但你不可以佢 色情 受教，不是色情咁簡單，是受教，因為咧色情同人其實佢冇理過嘅。 唔係好簡單就係、是、你而家好簡單就係、是、新嘅 Pokemon 劍盾其中一個新女角啊，瘋狂地喺瘋狂新圖瘋狂地喺啲 L 圖瘋狂咁傳，有邊個冇出聲啊？ 唔係唔好掛啦，之前好似古柏良都冇出聲啦。 話知你阿、啊、小，話知你阿、啊、小霞推阿、啊、小智又好，阿、啊、小江推阿、啊、小智都好啦，佢唔管你嘅。即係小江推阿、啊、小智好似 唔係甚至咁樣就係你嗰啲唔係，甚至就係啲 Pokemon 女娘化變咗美少女都唔理你。但係修法就真係頗為唔得，就真係唔得啦。 佢直情係受教啊！受教嗰件仲係 Pokemon 嘅樣子。然後 好似是比卡超同小火龍定邊只噶嘛？ 我唔記得咗。 一定係比卡超嘅，一定係比卡超嘅。 即係依單嘢其實好，因為依單嘢其實咧就係、 好似 係 噴火龍。 比卡超同噴火龍。 因為依單嘢其實就咩咧？Pokemon 佢最大其實依單嘢重點就在於佢搞到咧任天堂黑龍人界咧，其實個咩係當時係真係叫天怒人怨，因為大家覺得就咩？喂，你唔諗下蝦個同人啊嘛？ 但係冇人覺得佢，冇人覺得佢會輸。 唔係，咁講就係還大公司都贏佢唔到啊！佢係同人，即係反正大師咁。 不過呢單嘢最後咧就叫做和氣收場啦。 應該和解嘅， 唔係和解，撤告。 撤告。 但係撤告就係因為佢單方面唔追究了。 因為 我而家控告者，我而家唔追究了。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其實依單嘢咧點解撤告？其實我好簡單，就係因為當時同人界即係天怒人怨。 哦，唔係，我認為啊。因為時間點樣關係，我呢個個人呢個人係應該係岩田聰上任， 唔想 岩田聰上任之後就大捨天下，唔係一個講笑嘅即係佢想即係冇啊， 佢唔想搞到咁關係咁差， 因為佢對佢啲對外啲公關係好過啊，交內人好多， 因為 其實應該咁講啦，佢提咗呢件事出嚟，佢哋咩事要告？然之後其實真係之後係真係冇再見過， 小情大即係佢又係小情大解釋咯。 因為山內博年代入邊又出咗名難嘅。 即係簡單嚟講咧，其實佢今次簡單講，佢可能之前佢會認為而家之前佢講啲嘢未，即係嗰條界線未清晰。 我要殺雞儆猴。 唔係之前未清晰， 老友入邊山內博年代。 而家呢件事出嚟啦，大家知道對老友嚟講。邊啲係唔掂得嘅？真係之後其實係未聽過比卡，即係 Pokemon 嘅受教本，真係未聽過。 因為其他嘢咧，好誇張到咩程度？就係當時係唔少同人組咧，係特登玩同人嚟同人之後開殼咁滯嘅，特登玩啲擺明攞任天堂啲惡嘢惡搞嘅，因為我都睇過唔少本啲咧攞任天堂啲角色嚟亂咁嚟啊 ，Mario 嗰啲就係擺明就係、是、因為告佢啊嘛。我就拉，即係當時有我話咪心跳之拳事件啊，我話咪真係告急心跳同人志啊，一大堆同人都開拖啦，即係你突然間發現到咧，如果嗰年啊啲遊戲公司或者動畫公司真係告 咗，應該話啦咁講啦， 就同人本出現噶啦。 其實呢件事結果佢撤控係即係嗱，我講咗噶啦，有咩事？然之後下次再有，即係佢應該直接真係揾咗講過。 因為相傳嗰個同人 應該換咗 CEO， 所以就其實一路都對方嗰個 相傳 我諗佢未著草都應該都咩啦，所以佢唔趕盡殺絕，其實調翻轉點講啊？恩威並施咯，叫做 啊記錯咗，唔好意思啊，又記錯咗相傳崩潰嗰句我係咪？我話咪告話心跳回憶一樓盤嗰個同人就崩潰， 但係咪呢個佢就其實嗰邊就已經係俾人告過已經係叫做賴屎噶啦，賴曬屎。 梗係啦，大佬啊！ 所以 如果同人講佢 點講就算你老掉翻轉講啊，就算你老任真係告落去，告到破產又如何？你唔會有咩任何得罪，你只會得罪班 fans。 因為講就係同人本有幾多之後流出去啊？ 所以所以岩田上完之後決定嚟個小情大戒，嗱你都知死啦嗱啊，下次唔好啦，即係佢咁樣，我覺得先係佢最點講啊？ 公關手段做好咯。 係啊，因為佢收放自如咯。因為佢要告下落去，一定贏噶佢實贏噶。 但嚇下你，因為佢都唔想交，話就係你賠咗幾多錢啦。 咁啊，而家從此大家都點啊？ 識都嘅， 識都嘅。不過咧，我想講你咁樣，大家同人咧就係大家都唔係有啲話有啲聽下怪唔怪啊？所以因為你想平時睇下就知噶啦。平時上面咧，你去睇一睇啊，你見到係仲係有好多啲受教嘅同人，雖然數目就少咗， 即係 講 就係 數目 有呢次有呢次迪士尼嘅唔知死系列咯。 即係問點講咧？就係、 是、你話會俾人話貼，所以唔知死 tap， 但係一般嚟講佢唔理你 嘅。因為佢咁上次咁樣，之前咁樣嚟過呢一單嘢之後咧，就係、是、之後有時突然間老友有時會出啲咁嘅廣告，即係我哋希望各位控制下你嘅二次創作。 俾下面好嘅， 跟住啲受教好似啲圖又唔見曬噶啦。 即係我就係 開到聲，大家盛水，即係因為依樣好日本人嘅作風㗎。 有啲似咩啊？有啲似當年呢個大藏省，我哋希望呢個日元咧就可以停喺呢個130。 但係呢個幾日本人作風㗎，因為本人其實咧，佢盡可能希望就咩，唔好搞到真係要去法庭決勝負嗰個嘢，即係大家能夠妥協搞掂嘅。 即係所以話呢個其實佢另一樣強嘅地方就係、是，如果當年告到死嘅話咧，你可能會出現柯南美嗰種啦。咁大家咪同你激烈反抗咯！你告我嘛，你告我咪我咪出多啲。 忽柯南咪現在唔係而家開始啊，嗰年代已經忽緊啦。 所以佢用呢樣嘢就個手段係非常之高明嘅。好啦，咁啊，仲有呢、這個四，亦都因為一個法務部傳説，仲有一單咧就唔係咁經典，但係都可以顯示幾咁強大嘅，就係、是、咧最呢、這個百戰百勝非常常之兵。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強，才是最強。 OK， 你不是你屈個細路仔算了，他的對象是 Lex On。 如果大家沒那麼熟的話， Lex On 應該算是韓國最最最大間的 online game 遊戲公司。 這件事沒留意了，這件事就 跑卡丁車、 oh. 就是那隻又是跑卡丁車那隻，就是喺一個點話個樣睇落去有少少揸似炸彈揸住架迷你賽車卡，我哋要卡丁車嘅嗰種迷你賽車啦嚇。咁老任就走去告呢個 Lex On。 咁啊，佢就去，因為出咗訊，因為出咗訊啟動咗訴訟程序嘅，即係應該係點講啊？出咗資訊啫，即係你知我哋某啲人，我哋某啲前高官係唔係高官啊？呢個前特首都好中意出咗資訊，你咧告我，你封咗資訊$50 就冇啦，你冇嚇鳩我。即係佢用$50去搞，收咗 Lex On 皮。即係出一封律師信其實好平嘅啫，如果你同律師行簽咗約的話，更加唔好話你自己私下噶啦嚇，直情係唔使錢噶啦，你叫你員工做嘢啫嘛。即係佢封咗律信去 Lex On 度。即係告你話咧，喂，你只跑頂卡拉車有啲係咪有啲似抄咗我只有 Mario Kart 嘅資源啊？跟住呢個 Lex 我就賴曬屎，係唔好意思，對唔住大佬，我錯，我錯啫，賠償喺度，個下請笑納，係即刻舐到賴屎，然後出咗賠償，然後只 game 大改版，即係賠咗幾多好似冇公佈到，咁就。 够啦，佢对唔需要，佢唔需要，佢其实大部分高嘅唔系为咗钱。当然，头先一开头啱俄罗斯同埋 King Kong 当然两次真系唔系嗰两次真系为咗生死存亡嘅嗰两个。但系之后而家呢几单其实就唔关生死存亡事嘅。 咁啊，因为法务嘅最重要已经出咗嚟啦嘛。好啦，咁啊，仲有一单咧就比较少人听，比较少人知嘅就呢个访问嗰单嘢。即係大家知道訪問其實有段好長嘅時間。 訪問同 Brave Saga 啊，就咁就咁啊！訪問之父啊加賀超三。 加賀超三啊 ，Intelligent System 啊。 佢走去出隻 game 同訪問有87%相似啦。 冇，因為開頭諗住咩嘛，即係講唔掂數，跟住自己走咗獨立走出去嘛，條友。 但係依樣嘢好難嘅依樣嘢。 嗰只系咪叫 Tearing Saga？ 系啊 ，Tearing Saga 两只嘅 ，Brave Saga、Tearing Saga 两集嚟嘅。 但系你抽火纹嘅话就， 即系其实个情况系乜嘢咧？即系呢个麦提九号系咪叫？即系渡船嗰只众筹。 我唔系 Walkman。 系啊，老实讲系类似咁嘅状况嘅，其实系。 咁你原本嗰个人。做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梗係一定似噶，但問題個版權唔喺自己度啊嘛，依家問題。 即係咁，但係即係結果就係個所謂嘅生父就出嚟自己出嚟做嘅 game， 但係冇攞佢自己本身冇揸住版權。唔係結果 好多時 咁 就出現 嘅。即係最終佢因為改咗，好似話改咗名啊 ，cut cut 嘢。即系佢冇再暗示佢系即系续集，因为佢之前 唔系 Tearing Saga 已经改咗名嘅，已经系开头嗰个名唔系呢个嚟嘅。 即系咁啊，结果就 好似 Emblem 有 Emblem 嘅事嘅，其实 结果就系呢个最终好似赔咗销售额嘅3%俾任天堂作为嘅，可唔可以叫赔偿啊？ 即系了件事啦，起码叫 了件事啦，总之就咁啊七千几万 yen 就唔算大嚿，唔算好大嚿钱。 即系算一个访问《真言之文章》里面嘅黑历史咯，叫做一个 有少少就叫做都俾面，叫做你当年又有当年系只马诶，当年即系个系列的确系你做起嚟嘅，虽然你冇揸住版权，咁啊叫做象征式收翻你啲钱。 咁佢开头嗰个 style 系真系好多好受欢迎嘅，听住讲。 咁大问题就系佢只 N 64版本炒咗火啊嘛。 吓。 即系咁嘅结果就俾人落咗雪柜，即系你鬼知佢而家咯，可以攞翻出嚟再出现再出过咩？ 咁佢依家有啲咩嘛 ？Heroes 啊嘛。 系啦，咁啊，即系咁啊，呢个对自己人咧，又未到心狠手辣嘅，但系都算乜嘢？你睇 Cat 观众，你睇 Cat 观告咗杜璇未？即系好简单啫。 除咗 Konami 都不如讲 Konami 嗰啲仆街嘢啦，即系 Cat 喂 Cat 讲绝对可以告杜璇。绝对赢的几率非常 之玩烂自己品牌咩？方面又似你 咁啊！但系老任呢次就因为站在法律上佢系赢晒嘅，咁啊，但系佢都唔会叫做好咩咯，叫做分，因为佢 五六成面嘅，咁又咁 冇打。好似啊，佢唔系直接去要你赔几多钱，佢系分你部分嘅样，就当系我即系当我有份， 当我版权。 我当我 有嗰阵时听嗰个情况咧，系因为一开头个原作者系想直接用翻火文个名噶。然之後就同佢 啊，記得 M Saga， M Saga 我記得個名啦 ，M Saga 係 即係好有次，亦都係講到話，即係指好多嘢，甚至想即係世界觀啊嗰啲，其實 根本 係 好事 嚟， 睇落已經 係講到明話係延續啊，跟住老任話唔得。然之后就先至搞出嚟咁多嘢。 系啊，各佢各个颜色、化颜色改咗啦，跟住啲故事又少少改咗啦，即系总之移开少少嘅好多嘢都系。 即系咁啊，所以就我觉得算系，即系本来你所以你见任天堂系冇错，佢法务系非常之强，佢对唔同人咧有适当嘅手段，你系服佢噶。喂，咁系你有个版 权，咁我唔系勾告啊嘛，大佬。 你系生父，但系个版权喺我度，咁我系咪应该分翻少少咧？咁佢都系分翻3% 啫，又唔系好夸张啊！老实讲，系咪先？咁 因为依个唔其算几灵活，系喎。咁讲 唔系咁倾好，即系你我得益啫。 白猫单嘢点啊？ 跟住就白猫单嘢 系咯，其实依家 仲搞紧， 系咯。白猫仲未死喎， 佢仲未死喎。我因为大家当时我做新闻讲新闻时讲呢单嘢，大家就谂下 吓， 佢其实执笠咧，佢呢单嘢打到执笠先啫。 唔系 咁，始终白猫其实仲赚紧钱嘅， 白猫脱紧脂啦。 咩奶粉啊？脱脂 脱离脂啦啊！讲呢啲嘢真系 阿炳 讲笑啫，即系 脱脂奶粉原来咁样解噶， 即系将啲佢财产就去转移咗去转移开去，等佢俾人告完，你都系攞咗个空壳嗰种叫脱产啊！咁佢就目嗰单嘢详细，我哋之前喺新闻定系 讲好详细，讲仲有专题添啊！ 专题 嚟噶，专 题噶，我呢度就唔太 唔系，但系想知个结果啫，其实 系喺。即係正告啊！任天堂告緊白貓嗰陣時，嗰個專利嗰陣時候咧，係宣布咗白貓出 Switch 版，我記得係。其實係點？ 冇咗啦，而家 唔係2020年會出啦。 超！ 依家都過咗氣啦嘛。 而家都不問題。 即係一路一邊合作，就一邊告佢。而家 唔係一邊合作一邊告佢，而係反正你間公司。最终都是我的了，你都没钱赔，要赔回公司给我了，我不是做定我接收要做定的事情。 因为当时讲的就是，其实当时只要稍微留意过这些法律条文，大家觉得就是，喂大佬，人家给你方便，你跟他随便那种嘛。 他 那个概括专利 公开了一个专利出来， 但是你拿来 私有任用的，然后你就将佢改少少，就改 变成你嘅专利 咗，然后仲走去告嘅其他用嘅人。 咩啊？某只武汉病毒嘅咩啊？ 唔系，嗱，应该就系咩？ 系会有几次？ 唔系，前者即系咁讲啦，即系我见到个例子就系街贩，你知街贩大家去整好啦，我唔街贩，我唔整专利，大家去整街贩， 我整 X 街贩， 跟住即系街牛肉饭，跟住又话人人整街牛肉饭，你话告交人哋嗰种啫嘛， 系 X 街贩。 系咯，即系呢个系问题嘛。 所以呢，唔系呢个就在情在理在咩？咁啊，白猫嗰边就完全一个放弃状态，捞得自己都啊，能捞则捞，能捞得就捞。 而白猫都唔知都就系算啦，冇玩过。 算啦 ，Club 啊，嗰间公司冇成白猫白猫。 咁但系就系知白猫嘛，其他 Club 佢就而家就系一个处于一个彻底放弃治疗，佢肯定反而赢到噶啦。 等先啊，最细黑听咯，但系戴飞用乜鬼嗰只？嗰只好似话。 冇人，即系冇人理过啊。 系三个游戏嘅，有几期啊？一手游， 安捞咗半年啦，以上啦。 就係咁，佢而家嘅狀態就處於呢、這個，因為佢法律追入法律時序，其實要幾長下嘅。 咁啊睇下佢咁佢直接先定係即係捱到最尾咯。 咁俱樂部就好明顯係打算撈亂錢咁啊撩咗佢，完全一個放棄狀態，放棄治療嘅狀態。 咁可能 公司都俾壓人哋㗎啦。 咁下次可能講佢杜連文㗎啦。 咁下單咧？ 咁大致上差唔多 啦。入咗飲呢頭嗰啲唔係應該唔係杜連文，應該係公賀文。 算啦算啦，呢个就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咁呢集差唔多啦，就回顾下任天堂啲历史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就讲下啲，再做咩新嘢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